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一起来听听接下来的 MyFM 有什么歌曲吧，我是 Kenji 吴克群。 MyFM 沉泪以后，看到美丽的彩虹。当你偶然回想昨天，四季悄然在流转。你曾有不平凡的心，曾有很多的望头顶蓝天，才发现一切很平常。这一切的转变 有机菜，喝水要喝纯净水。音乐我选 FM 100.5，体验无比纯净的音乐享受。

白水掺酒啊，不是白酒掺水，黑心奸商太缺德了。 MyFM 100.5 为了你的听歌权利永不切歌，给你最纯净的好音乐，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即刻致电天津之星0228490-9090。 smart my fm 100.5。 如果你不知道画，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 My FM。 我想我和快乐当有你的热交的空气转了，这些简单的笑 像我很舍那一个歌颂啊，青春中 知道看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给你怀抱受不了，你背影来到写下度秒如年的爱的理，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不会奔跑，熬不了谁也都苍老，写下剑和琴声交错的下过心神交错的城堡，你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倒，我会给你怀抱，看见你背影来到我度秒如年的哀悼，就算这个世界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最后谁也好写下过时间和轻松 that 给你好音乐不间断，听歌不听话，畅快音乐体验 AFM。 样，是会谁在意他自己，而我还有什么比爱下去也是天晴、oh, 是你让我过得更容易，让我忘记要面对自己，我对上来有点失礼，你的歉意一点点拥抱， 一首来自 Mark Bros Down Funk， 这里就是 My FM 100.5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余味豪。那么这周呢要过去了，时间快已经进入12月份了，再有大三个周末吧，我们就要迎来2017了。如果说在这一年当中呢，你还有没有什么计划，就赶紧抓住2016年的好好的去疯狂一把。继续听到的是 DNA 出错 My FM 100.5 是随心好音乐。 知道他爱着我，仿佛我没穿什么。我不在街上弹歌，我想你看什么。我怀疑他不喜欢我，爱我说什么。偶尔把是非弄错，他你怕什么。不要怪我，只好眼泪出错。 欢迎锁定收听 My FM 全国联播网，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OK, My FM 100.5新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一位刚刚那首佳莹的《不要再孤单》。那么双胞胎组成的组合呢，你可能想到的就是 Twins 了。当然呢，他们并不是两个双胞胎。那么有一对来自新加坡超高人气的双胞胎组合 By Two 呢，一定介绍的。这两个女孩呢，从小就是热爱舞和唱歌，七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跳舞，并且很多粉丝呢评论她姐妹已经成为少女控男士们了。可能在听他们的声音后呢，就像是掉进蜜糖罐一样吧。一起来听到的是 By Two 的《带我离开》FM 100.5，随时随心好。 手软。 虽然不容易，别害怕。

让它陪你。如果我变成回忆，最怕我太不争气，顽固地烂在空气，霸占你心里每一寸缝隙。 OK， 一首来自 Tank 的《如果我变成回忆》，这里就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余味。那么12月9号的时候呢，2016佳人中国风盛典在北京举行，巩俐、赵薇、白百合、杨幂、周冬雨、景甜、李晨、井柏然等数十位明星呢，也是出席到了那天晚上的盛典当中。那天晚上呢，也是有不少明星情侣成对的亮相啊，像最近刚刚爆出来的唐嫣和罗晋，还有蓝盈莹和曹骏呢，都是公开恋情后的首度合体。面对媒体呢，罗晋也是大赞唐嫣是全场最美的人，两个人的眼中呢也是充满了爱意。在这儿呢，也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广告过后，来自周杰伦的手写的从前。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宝贝，要过年了，爸爸带你去买年货。 去超市吗？ 不，去福地广场年货节。12月17日至元月3日，福地广场2017年货节开幕啦！ 来福地广场负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 十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 厂家直销，实惠到底。 进口超市商品超低折扣，让您一站购遍全球。 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和您 一起过大年。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真爱车上冬日暖阳，天津友玩奥特莱斯首届皮草节温暖来袭， 皮衣皮草亲情放假，超值特惠，多件尊享折上折，火爆单品等你购。 滨海新区云山道 友玩奥特莱斯。 师傅，土豆削好了， 切； 葱也包好了， 切； 番茄也洗好了， 切。 MyFM 100.5调好了， 不许切。 MyFM 100.5，永不切割的音乐频率。 MyFM。 这风铃更心动更接近，这风线还在怀念旅行。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你是我想要才回去的风景。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这初见美得像诗句，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等月光落雪地，等枫红染秋季的相遇。我重温午后的阳光，将吉他斜背在肩上，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情人节卡片书写的永远，还记得广场公园一起表演，校园奔腾过点记忆。 轻刷着和弦，情人节卡片书写的永远， 爱记得广场红颜一起表演，校园旁糖果店记忆里 凡事多想一步，便能无拘无束。你好，我是汪婷，曲婉婷。 My FM。 我把你的电话从手机里消除了。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我把你的照片用全家福挡住了，你让我的是变成一种幼稚，你让我的骄傲觉得很无知，你让我的朋友关心我的生活，你让我的软弱陪伴你的自由。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点。车来了，坐上你的明天。车走了，我还站在路边。

前面，哪怕跌倒无悔无怨。一路搀扶一起哭过的伙伴，一起汗水的誓言听得见。让明天灿烂。 My FM Music 40，听见音乐，听见 My FM。你好，我是赵又廷。 My FM。 Oh yeah， come on。Take your time， 왠지 두근대는 밤이야 No no no no no no no So tonight 달 끝까지 달려가 볼까 Yeah yeah yeah yeah Just why 시동에 가로 백세를 발에 홀려 모든 것이 특별해 너 완전 어울려 무엇을 원하다 담아 make it work yeah. 셔리 아마 발이 들려 sundown 지금의 신비로운 느낌은 뭘까 완전 내게로 what's up people are sunrise 네가 없니 난 어딜 가든 nobody 도로의 여긴 runway 날 바라보는 눈속 make it right just love me right uh-huh. baby love me right Right here waiting, you never look my way. Boy, you don't even know.

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 首来自水木年华的《启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10:10，这里就是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余味。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最高温度7度，最低温度2度，有雾霾。那么明天周一最高温度5度，最低温度-2度，多云的天气。那最近天气的状况呢，也不是太好啊。在这儿呢，也是建议儿童、老年人以及各类敏感人群，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增添衣物，谨防感冒。继续听到的是来自 EXO 的哦，游鸿明的《与爱情无关》。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走不开，放不开，来不及 心太软，温柔太短暂。若要肆无的对白，变成你我之间冰冷月台。 这里是 My FM 100.5，大家好，我是袁娅维。 My FM。 OK， 一首来自林小培的《他的眼泪》，这里就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余味。那么最近呢，被称为东北宋仲基的安吉返回北京的时候呢，受到大量女粉丝的追捧。那爸爸沙溢呢，在旁边就黯然失色了，扮演成了保姆，成为了配角。那凭借《爸爸去哪儿4》，让广大网友认识了安吉和他的弟弟。那么安吉呢，在电视荧屏当中的表现非常的成熟可爱。大度和懂事，虽然说沙溢在一旁呢黯然失色，我想如果不是有父母的教育和影响的话，我相信也不会有这么招人喜欢的安吉吧。继续听歌，来自张信哲的《还爱还爱》，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所有。

在四处闪烁，想找个完美的结果。不是不懂你的企图，你期望爱情草草结束。冷冷的笑要我说个清楚，这次到底谁赢谁输。 OK， 来自那英的愿赌服输，这里就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中文讲阳光，我是余问。昨天晚上锦绣未央呢也是迎来了大结局，李未央带着疑似李长如和拓跋余的孩子登基，开启了凤舞九天的霸业。那么其他的主角的命运呢和感情线没有一点点的意外和波澜，该没有的都没有了，只剩下未央一个人。如果单从品相来说呢，锦绣未央算不上时尚城之作，但从话题和流量来讲，他的确是火了，而且让人欲罢不能。相信还有很多小伙伴跟我一样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那完结之后呢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从第一集刷到最后一集了。不过呢要提醒一下，一定要劳逸结合，不要熬夜通宵看电视剧，也是对身体不好的。继续听到的是来自 MP 的魔幻力量的我无法不爱你。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爱你想得到我

闪亮亮。我是冰鸟，我是冰鸟，别紧张。发光的生命不用打扮也会灿烂。看完了，请忘掉胡思乱想。从我身上看到你也有点乐观。那那那那那那，从头看到尾，请问你有何观感？不平坦，人生的景色更好看。看我的遗憾。 一首来自任嘉萱的《看我的》，这里就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余味。那接下来的这个组合是来自香港的草蜢乐队。草蜢呢，在1985年参加了香港第四届新秀唱歌歌唱大赛出道之后，跟随师父梅艳芳，1998年发行了首张粤语同名专辑《草蜢》之后，相继推出了《宝贝对不起》《失恋阵线联盟》等歌曲。90年到95年，连续6年夺得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组合金奖。接下来这首歌一响起来，你就会律动起来，来自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们怎么在乎他？

前的空白话，叫我怎么不去牵挂你说的无心对话，每一句只剩下虚假，你的心里究竟还有多少悸动可以念旧，你忘的无心对话留下的早已如天涯，我看着你陌生的看不到最初，你我相互心醉，说你累了我还独守，无法兑现的空白话，牵挂你说的无心对话，每一句只剩下虚假，你的心里究竟还有多少悸动可以念旧，遗忘的无心对话留下的早已如天涯，我看着 OK， 这里就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余味。当地的时间12月9号的下午呢，陈子涵和戴向宇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圣佛伦迪纳城堡完成了婚礼的正式仪式。这场婚礼呢和其他的明星婚礼还是不一样的啊，完全是没有请来圈内的艺人好友出席。这两个小两口呢也是希望与双方亲人完成一次小规模的海外旅行，回归内心的平静与纯粹，专属于两个家庭的结合喜悦。接下来听到的是许志安的你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 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灌溉着多枯萎的诺言，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女人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真，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软弱的灵魂已陷入太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OK， 来自 Twins 的星光游乐场，这里就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 Justin Bieber 和 Sean Kingston 合作的第一支单曲，那也是 Bieber My World 2.0 专辑当中的第三支主打单曲呢。这首歌呢首周便在全国榜单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并且最终打入了美国公告牌2010年榜前的100名这样的一个位次。这首歌普遍获得了普遍的正面的评价，其实是一个非常对于当时的比伯来讲呢是一个成功，并且包括在英国和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和美国等十大国家榜上有名。这首歌的抒情的对象呢大约是一个优柔寡断的情人吧。那就来听一听 Justin Bieber 早年的一首歌曲来 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天津有啊，奥特莱斯双十二购物狂欢节， 棉服、羽绒服随心购，皮草大牌有折扣， 毛衫、冬靴任意选，童装特卖价更优， 来电嗨购有惊喜，折上折活动更给力，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She's indecisive, she can't decide, she keeps on looking from left to right. Come a bit closer, look in my eyes, searching is so wrong. I miss you right. It's like the time to love and leave and disappear right after the song. You're missing paradise with me, you're winning, girl. You don't have to roll the dice. Tell me what you're really here for. Them other guys, I can see right through you. You seem like the type to love when you leave them and disappear right after the song. 卷帘朝散，请假还工， 启禀万岁，臣听了 MyFM 100.5的电波，